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，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。我对自己说，那就点了，寂寞凉了，生日快乐，泪也融了，我要谢谢